第59集，野外攀岩中。两人出来走在凌晨的校园里，校园里静得出奇，也冷得出奇。还不到六点，连地铁都没开始运营。安宁耸着肩边走边问， 我们要叫一辆车过去吗？ 不用，我找老师借了车。 随即安宁便听见了滴滴的响声，循着车灯亮起的方向看去，路边的梧桐树下停着一辆银灰色路虎，就是车头有 Discovery 字样的那种体型挺大的 SUV。 上了车，秦维航哐地拉上车门，安宁坐在副驾，感到车内有暖流流出，身体暖和了那么一些。 你还会开这个呀？ 嗯，很多场合摩托车毕竟不方便。你要是困就睡一会儿吧。 没事儿，我不困。 那你要和我说点什么吗？ 我们要去哪儿啊？ 请你去我的秘密花园。 真的？ 现在还是，以后就不一定了。这些岩石峭壁都不属于我一个人。 安宁看着前路，天色还是那么暗，但依稀能感觉到黎明在到来，这让他想起黎明强。 你有给他们取名字吗？ 没有。 那不如给他们取个属于你的名字吧，你是最早发现的，就有命名权吧。 我取名字挺烂的，就 just so so 那种水平，不然你帮我取吧。 啊，可以吗？可是这是你第一个红点的路线吧？ 没关系。 嗯，那我来取，你来挑吧。 OK。 前方道路笔直开阔，秦维航双手搭在方向盘上，车内很快暖和起来。安宁不知不觉有点乏了，秦维航侧目看他， 你可以睡一会儿，毕竟一会儿需要体力。 嗯，那我就睡一小会儿。 你椅子旁边有按钮，你可以把它放下去。 安宁摸索到了真皮座椅侧边的按钮，背椅放下去了几分。秦维航说了句还可以再放，然后松开安全带就朝他俯身靠过来。安宁猝不及防，秦维航帮他将椅子放得更平了些。这几秒的时间，秦维航宛如栖身压在他身上，他整个人都僵硬成化石了。等秦维航都坐了回去，他连谢谢都忘了说。秦维航压下来的那一刻，他竟然可耻地幻想对方一个没撑住真的倒在自己身上。秦维航有74公斤吧，那是种什么感觉？ 如果他是突然倒下来的，可能会压吐我的吧。天哪，我在想什么？这也太变态了吧。 红灯转绿，车子又往前开了。安宁自我厌弃地紧闭着眼，听到秦维航拉开拉链的声音，而后柔软的衣料搭在了他身上。他实在装睡不下去了，受宠若惊地睁开眼。 啊，不用了，我不冷。 你没睡着啊？ 啊，没有这么快睡着的。 这什么委屈的语气啊，我又没有怪你。 真的谢谢你啊，秦维航，这可能是我过得最快乐的一次生日了。 那不一定。 又在学别人说话，也许听错了吧，但真的好满足啊。在这温暖的只有两个人的氛围中，知道自己喜欢的人坐在身旁那么近的地方，知道身上盖的是他的衣服，知道要去的地方是他的秘密花园。不用真的去到那个地方，在路上的感觉就已经很圆满了。唯愿人生没有终点，永远在这样的路上。到了目的地，挡风玻璃前已经看不到人类的建筑，只有照在浅蓝薄雾中的树林和山丘。秦维航熄了火，看向身边睡着的安宁，对方是朝向副驾车窗的方向睡的。他抬起手要推醒人前，又放下了， 转而松开了安全带，将身体轻靠了过去。座椅发出了一阵窸窣声，然后他看到了那张偏着头睡着的脸孔。注视的时候，他屏住了呼吸，车内非常安静，一直到他再次松开呼吸，缓慢地深吸了一口气。也不知是否是错觉，总觉得安宁皮肤上有小时候喝过的牛奶的味道。那时候他不喜欢牛奶，觉得闷得慌，但母亲命令他一定要喝，说你不喝就长不高长不大。长不大肯定是假的，但那时他读小学，身高真的低于全班平均海拔。后来他发现外国人都喝牛奶，外国人也都高大，也许喝牛奶是会容易长得高大，于是忍住不适，每天都坚持喝。牛奶实现了他的愿望，从初中开始他就没再坐过前五排了。从引擎盖的方向传来很轻的啪的一声，像落了很大一滴雨点。秦维航扭头看去，看见一只蓝色的鸟落在前车盖上，没过一会儿又降落下来一只鸟，同样轻巧地落在车盖上。他盯着那两只鸟在挡风玻璃后彼此梳理羽毛，你往旁边跳，我也就跳过来，最后成功地挨在一起，像挡风玻璃后的电影镜头，梦工厂的那种动画片。他在这时推了推安宁，安宁被推了一下就醒了，弹簧一样弹起来，又被安全带勒了回去。晕头转向间，看见身前秦维航让开的身影，秦维航挪开后，覆盖在他身上的大片阴影也像幕布一样打开了，露出了挡风玻璃后两只撒欢的蓝鸟。那画面灵动清晰，真的就跟电影似的。秦维航坐回去时，座椅发出了窸窣声，传递着安静隐秘的氛围。他身体往后靠着，手臂搭在方向盘上，垂在方向盘后的手指轻轻地无意识地摩挲着。浅蓝晨曦在他的潜水表上倒映出一块深蓝色。安宁看着秦维航，也看着这两只鸟，因为他们就在秦维航的正前方。他本想把这一幕用手机拍下来，但又觉得这么好的时刻不该打断，只需静静享受就好了。这样的时刻好像不用手机记录，到老也会记得似的，就是那么平凡又浪漫，安静又深刻。鸟儿们逗留了一阵，最后飞走了。安宁才想起把滑到大腿的外套拿给秦维航，秦维航接过来披上，他穿衣的动作也是大开大合的。安宁看着从眼角掠过的秦维航展开又收拢的手臂，淡定的仿佛一个已经习惯了黑色豹子在身边伸展四肢的人类。 下车吧。 安宁也推门下了车，一股凉意迎面刮来，透心的凉，他不自觉就夹起了肩膀。身上的棉服还是太薄了，在室内还能对付，在这种荒郊野外实在就像只穿了一套秋衣秋裤晨跑一样刺激。不过待会儿攀岩时就会热起来的，问题也不大。秦维航拉开后车门，将登山包提起来，安宁接过自己的背包背上，极目远眺，这真的是野外，路面都不平整，四周静谧，只有鸟鸣声。他们仿佛来到一个无人的外星球，而这辆 Discovery 就是他们的宇宙飞船。 宇宙飞船发现号。 走吧。 安宁跟着他走下路肩，他们很快被野蛮生长的植被包围。在这样的大自然里，安宁根本不记得路，就觉得能记得路线的秦维航很神奇。 再一想，好像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他是豹子吗？ 他盯着秦维航黑色的背影笑了笑，然后见秦维航低头打了个喷嚏，喷嚏好像会传染，秦维航刚打完，自己就滑稽地连打了两个。 秦维航没有回头，只是边走边笑了一下。韩宁也觉得好笑，他们就好像两个不会说话，靠着喷嚏交流的野生动物。一路穿过树林，随着天空越来越亮，林木县终于到了头，前方豁然开朗。安宁看到了险峻的花岗岩山体，所谓的秘密花园是在这些山体里面。他们从峡谷底部走进去，入口很小，本身天色就不是很亮，一走进里面就暗下来。秦维航回头让他跟紧，留意脚下，然后打开了手机灯。安宁打起120000分精神跟紧秦维航。他们此刻走在峡谷中央的裂缝中，两边都是高耸嶙峋的岩石，越往里走越黑，也越崎岖险峻。然后等走得深了，才发现里面别有洞天。某一刻，秦维航关掉了手电，脚步也慢了下来。 到了。